户籍记第六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无论男女，若许了一个特愿，即纳齐尔愿，献身于上主，他该戒饮清酒和烈酒，不可喝清酒和烈酒制的醋，不可喝任何葡萄汁，也不可吃新鲜或干葡萄。在整个献身期内，凡葡萄树所结的，甚至葡萄仁和皮，都不可吃。在他整个守献身愿的时期内，不可剃头。他几时未满献身的愿，是祝圣于上主的，应让头发自由生长。在他献身于上主的整个时期内，凡有死人的地方不可走进，连父亲母亲或兄弟姐妹死时，也不可让自己沾染不洁，因为在他头上有奉献于天主的记号。在他整个献身期内，他是祝圣于上主的。若有人忽然在他身旁猝死，那献身者的愿就沾染了不洁，在他取洁的那一天应剃头，即在第七天他应剃头，到第八天他应带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，在会幕门口交给司祭，司祭取一只献作赎罪祭，另一只献作全燔祭，为他因染死尸的不洁赎罪。他在当天应祝圣自己的头，重新将献身的日子奉献于上主，且应献一只一岁羔羊做赎过祭。以前的日子无效，因为献身者的头沾染了不洁。关于纳齐尔人的法律如下：在他献身愿期满的那一天，应引他到会幕门口。他应献给上主的祭品是一只无残疾的一岁公羔羊做全燔祭，一只无残疾的母羔羊做赎罪祭，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做和平祭，一篮用细面调油做的无酵饼，抹上油的无酵薄饼，以及铜线的素祭及奠祭。司祭在上主面前献上这些祭品后，就为他举行赎罪祭和全燔祭，将公绵羊同一篮无酵饼献给上主做和平祭，然后举行素祭和奠祭。献身者在会幕门口剃去自己祝圣的头发，把祝圣的头发放在和平祭品的火上焚烧。他剃去祝圣的头发以后，司祭取出煮过的公绵羊肩部与篮中的一块无酵饼和一块无酵的薄饼，放在献身者的手上。司祭将这些祭品在上主前行奉献的摇礼，除摇过的胸脯和举过的腿外，这些已应是属于司祭的圣物。此后献身者方可饮酒。这是关于许献身愿者的法律。献身者应奉献于上主的祭品，如果献身者照自己的财力许愿多献，就应照所许的愿，在献身愿所规定的以外多做奉献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告诉亚郎和他的儿子说， 你们应这样祝福以色列子民说：愿上主祝福你，保护你，愿上主的慈颜光照你，仁慈待你，愿上主转面垂顾你，赐你平安。这样，他们将以色列子民归我名下，我必祝福他们。